不敢，只不敢揭开你历来含羞的难脸，害怕害怕你那充满阳光的眼把我脆弱的心刺穿，谁知道心中的歌儿唱出来却好难好难。姑娘认真忘不扯的拉索，眼睛叫人发慌扯的拉索，姑娘认真忘不扯的拉索，美丽叫人发狂扯的拉索。帐篷面前，祈祷着，祈祷着上天给我一生的答案。结果你那倒满奶茶的碗，偷偷看你水中的脸，谁知道？发狂扯的拉索，姑娘认真忘不扯的拉索，是我梦中的人扯的拉索。 姑娘认真忘不扯的拉索，眼睛叫人发狂扯的拉索，姑娘认真忘不扯的拉索， 美丽叫人发狂扯的拉索。Oh,